在小巷，细雨淋湿你的衣裳，你说你心里充满着阳光，你说要像花儿一样，你是这雨中最美的姑娘，你有兰花一样的芬芳，不知不觉，你不知不觉让我迷失在花的季节，你穿行在这寂寥的雨巷，我想要经过那地方，透过悠长雨水见到你脸上绽放快乐的光芒。哦，亲爱的姑娘，你要走出这小巷，在寻找的路上别失去方向，幸福的时光不会永远是梦想，雨过天晴会有彩虹和太阳，你穿行在这寂寥的雨巷，我想要经过那地方，透过悠长雨水见到你脸上绽放快乐的光芒。哦，亲爱的姑娘，你要走出这小巷，在寻找的路上别失去方向，幸福的时光不会永远是梦想，雨过天晴会有彩虹和太阳，这个雨巷。